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归玉。我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3年3月10号的星期五，巴黎时间早上10点。那在台湾大概已经是下午5点了。那现在又在这个我们附近的这个施工的这个枪林弹雨声下面录音。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我没有放那个音乐的话呢，其实就会听到一点点的声音，但是如果大家只有听到一点点，表示我从我这个耳机里面收到的声音是很大声的。但是实体上大家在这个蒙马特这一带哦，感觉的声音其实也是很大的，就一直在挖那个地，然后还有不知道在打什么，就很大声，然后不停，反正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然后这工程大到就是还要封路啊，然后还要就是很大超级巨型的那种，就是怎么讲，吊车还是怪兽也不能这样，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从空中可以吊钢筋的那种就是我真的完蛋了，我中文真的太差了，我超法文怎么讲，但是中文完全不知道那个建筑的那个设备叫什么。就是我们在我们如果看到那种很大的建案的时候，会看到它就是中间有一个骨架，一个钢架这样立起来，然后可以左右转，然后吊一些就是建筑器材、建筑的这个设备的。完了，我好险我有录 podcast 或是做 YouTube， 不然的话我真的平常生活中太少使用中文在沟通，然后完全没有这个智慧了。好，反正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然后因为在法国要就是做这种工程是非常麻烦的，你要跟巴黎市政府然后申请这个建案的过程就很难，就你的所有的建筑法规，你所有的东西文件，然后你的不管是外在啊内在全部都要通过这个巴黎市政府的审核。那他们就是有这个限制，就是建案的一个条款，就每年可以发多少执照。所以我对于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个震天声音的这个工程，就让我觉得很震惊的原因是因为，哇，这个肯定就是真的是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预算，然后才可以做到这种封路啊，然后又那么大的这个所有的器材设备和人力。因为在欧洲，在尤其在法国，在巴黎，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便宜的一件事情，就造价非常高的案子。那我当然也有去打听啊，我上周有跟大家讲说，我这个就是欧巴桑吧，就比较希望它是一间百货公司。但是呢，据打听哦，好像是银行哎，我的天哪，真是太失望了，因为它本身建筑就是一件很漂亮的一个19世纪的一个石雕建筑。它如果可以是百货公司让大家进去参观不是很好吗？就是银行。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认识很多法国人都很讨厌银行这件事情。我甚至有一个朋友，他从不用卡，他就是用现金。然后有一次我就笑他，我说欸，你真的是台湾人耶，那他其实法国人，那他有去过台湾，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笑他，因为很多台湾人也喜欢用现金。然后他就说，我用现金是因为不想让银行赚到一毛钱。他说，你知道我们每一次刷卡，银行就会从中获利。然后我就想说，欸，我这个人就是啊，1欧啊2欧也都刷卡，因为 COVID 之后我就不太喜欢用现金了，就是避免有那个交流。但是我自己有一点那个小小的手部洁癖，就是我不太喜欢手摸钱这件事情，所以刷卡真的很方便，用电话付款也很方便。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像这样子的这个消费的习惯都是让银行赚到很多钱。那在法国像他这样子讨厌银行的人真的就是还蛮多的啦，我听到很多人都是对银行这个产业有一个就是负面的观感。那我想大家也是为什么就是他们会这样想。你看像这么美的一个建筑物，然后花那么多经费施工，就最后是银行。那我们当然也想不透为什么会是银行呢，因为这些银行就是 在这个这几年来其实一直有在裁员啊，一直有遇到很多就是不是很好的新闻这样。那因为这个银行就在我们家附近，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人去楼空，然后之后又来一票人，然后又人去楼空，然后又来一票人，所以我就常常搞不懂到底怎么回事这个银行的体系。那我后来有这个巴黎不打烊读者就跟我讲过，说他就是在法国的银行界上班，然后就觉得就是就是很辛苦吧，然后明争暗斗啊，或是抢业绩啊，或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啦。好，所以你看我光是讲这个我家邻居的这个施工然后和银行，我今天就讲了五分钟，天哪，我真的是一个话多的欧巴桑。好，其实请大家原谅我话多吧，我真的平常生活中也没有什么机会讲中文，就一个礼拜一次在这边跟大家闲聊一下。然后对，我真的是很爱闲聊。上个星期本来是礼拜五要上线的这个 podcast 就莫名其妙好像到礼拜六还礼拜天才上线。那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我录到一半然后我就看到时间到了，我必须要去做我的那个泰式按摩，因为我的手臂虽然我手臂已经好到 95% 了，但是我只要一有压力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我的手臂这个就是他好像在跟我讲说你太累了哦，你好像就是需要休息哦，你需要放松一下哦，我就手臂会跟我讲话的感觉。所以我上礼拜就时间到就赶快去就是我的这个泰式按摩。那在法国跟在台湾不太一样，就说在台湾呢，如果你迟到了反正我按摩就是给你算终点费，他就会给你做好整点。但是在法国呢不是，像这种的这个约，如果我是约11点开始按摩，那我必须要在11点前就到。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脱衣服，我要脱鞋子啊什么的。因为呢他的按摩时间是从11点整开始算，如果你11点才到之后，你什么上厕所啊脱衣服啊然后什么这些哩哩啦杂的时间啊，就是他都会算在就是11点你的按摩时段，所以你就必须要就是准时到。那很多在这个就是服务业在法国都是这样子，所以跟台湾很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服务业真的是蛮辛苦的，比如说你遇到 OK 他迟到或什么的，那你就影响到你下一个行程。所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去台湾，比如说你要跟他约好啦去弄头发或是要去按摩，就是最好还是不要迟到，还是要尊重就是帮我们服务的人。那我上礼拜就是跑去做的泰式按摩，那我这个我真的要是每次都要感谢这个泰国的按摩师傅，我真的每次都觉得我怎么会运气这么好，就是会有人把我的身体就是当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对待。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上个星期去按摩的时候，其实呢我就是最近工作又开始压力有点大，然后又开始有点腰酸背痛这样子，然后加上这个严重的落枕。严重落枕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另一半把我的枕头拿去用。他为什么把我枕头拿去用呢？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我另外一半他睡觉呢就是喜欢把他的枕头折来折去凹来凹去，就是他是侧睡，然后他就把他枕头就是折来折去然后放在他的肩膀下脖然后手臂上，就很奇怪的一个睡姿，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他把他的枕头凹成一个形状然后放在他的这个耳朵下面这样子。所以他的枕头的寿命都不长，但是我呢我睡觉的时候其实我的睡姿是很固定的。那说到这个睡姿很固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是念那个外双溪的卫理女中，那这个学校呢又是一所老实说叫做女子军事学校吧，就是因为住校然后就是不能吃零食，然后有很多严格的校规，尤其是在宿舍我们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呢都要把这个棉被收到衣柜里，然后把这个床单用衣架铺平，就是大家床单颜色都是一样的，然后枕头都朝同一个方向，然后呢那个床垫就是上面的床单 不能够有皱纹，然后呢椅子还要对齐桌缘，然后毛巾还要挂在毛巾架上面，然后两侧要对齐，反正就是像就是男人当兵一样。那我国一的时候就去念这个学校，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苦不堪言，因为谁睡觉的时候不会就是翻转翻身啊，那个就是床单就会很容易乱七八糟。那我们那个时候的床单哦，不是像就是现在这样，因为我们是睡上下铺，然后呢这个上下铺也不是就是床垫，就是那种你不要说什么记忆床垫啊，也不要说什么独立筒，都不是，它就是一块海绵，然后呢床单就是一块布包这个海绵，那这个布也没有比这个海绵大多少，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动一动的那个布就乱七八糟。但是早上的时间就是真的很短，要准备去上课什么的，你哪有那个就是美国时间还可以再重新包那个床单，然后再把它全部弄到没有就是皱褶的情况，就是很困难的嘛。所以到后来我们大家都练就了一身功夫，就是睡觉的时候不会动，就是尽量我不知道怎么讲诶，就是翻身也不会大幅度的影响到那个床单。我想如果我这边的听众有这个卫理的校友的话，绝对都知道，像我二姐是念卫理女中，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就是练就到睡起来然后床单啊枕头啊什么都不会有皱褶。我觉得也是一种命苦诶，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就是知道古代的这个宫女的训练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古时候的宫女啊，她们就是睡一个大通铺，然后所有的宫女都要就是练习侧睡，你不能够仰睡，只有男人才能仰睡，然后呢侧睡不能够怎样弄乱发髻还是什么，不晓得，然后就是睡姿也是要训练的。所以呢我睡觉的时候就是不会有太大的动作，就是被训练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空间里面，就没办法，你在女校被训练出来这样子。所以呢我的枕头就是早上起来它就是那个形状，它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我另外一半的话就会，那就因为这个它就是一个枕头在它手上都就是没办法使用太久，所以呢我就会买我自己的枕头，就是会买比较好的。然后上一次呢就给自己买一个枕头，他就很嫉妒，他就说你怎么可以只给自己买枕头，还买这么好的。我想人都是会有这种小小的嫉妒心的，就算是男人也是一样，就算是一个老男人也是一样。所以呢他有一次呢真的就是把我枕头拿去用，那因为我们枕头套都是一样的，我也没有感觉，一直到我睡到落枕了我才发现说这可恶的男人竟然偷用我枕头。然后我的枕头在他使用就是不用就是一两个礼拜吧，就是整个呈现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像菜爆吧，就是一种很不好的状况啦。然后我就常常发生就是落枕啊，睡醒之后就脖子啊然后肩膀都很不舒服。然后我上个星期去按摩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好意思跟按摩师傅讲，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啊，就是可能需要热敷啊然后什么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话没有多说，我就躺下就是面部朝下。那我这位泰国师傅他真的很厉害，他就帮我就是从脚部开始按，按到我的腰的时候，他觉得我的这个腰不太对，怎么好像就是特别紧还是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常常跟身体工作，他们就可以感觉到说我的这个部位有一点问题，所以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在处理我的腰。然后呢又按到我的肩颈的部分，觉得我肩颈部分怎么怪怪的这样，所以他又花了很多时间在处理我的肩颈。其实我都没有讲我就没有说我落枕啊然后我腰酸背痛啊或是什么。然后就他又按到我的这个手臂，左手臂，他就觉得说我左手臂好很多，所以他就比较少花时间在处理我左手臂，然后就花很多时间在处理我的腰和肩颈。所以我按完摩之后，就一边按的时候我就一边就是心存感恩，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运气这么好，会遇到就是真的把我的身体当做一件事情在认真处理的一个师傅。然后后来就更尴尬了，就是 我不是讲了吗，我就是一个出门身上不会带现金的人，什么都是刷卡或是用电话支付这样。我想要给他小费，我现在没有钱，我现在觉得这种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很感激对方的时候，觉得小费是一个表示我的感谢的方式，在欧美真的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就是拿他的固定的薪水，那我相信他的待遇也不会是非常的好，所以我常常就是在我想要表现就是我对对方的服务的感谢的时候，我会留下就是小费这样。那我这个习惯就是其实我后来去年或是之前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习惯。那台湾的这个服务人员都很惊讶，因为可能台湾没有这个小费的习惯。然后有一次在餐厅，然后那个服务生还追出来说啊，小姐你的找钱忘了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哦，那是给你们的小费，就是非常感谢你们就是很尽心尽力的在招待我们。然后对方就很不好意思的就是把这个小费收下。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会常常就是觉得我自己何德何能，然后我只是就是去吃个饭啊，或者我去按个摩，然后对方就是非常的就是已经超出了那个部分在服务的时候，我都会就是心存感谢这样。但我想我这样的态度可能跟很多台湾的消费者不太一样，因为我发现很多我台湾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讲说啊，那个餐厅的服务态度不好。那我觉得这可能是台湾的一个服务业的一个就是他们也是很疲劳吧，就是说台湾的服务业常被就是高标准的要求。那很多朋友都会说哦，那间餐厅我们已经付到相对的价格了，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对的服务。但是我的话，我常常会在去吃饭的时候，我比较着重的是我口中吃入的餐点的味道，就是说他可能服务好或不好，但服务好是加分，但他的服务不好那是服务生的问题，跟厨师本身是无关，和这个食物本身是无关的。那当然服务好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就会有米其林这件事情嘛，就是你的服务是让你更加分这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吃饭的时候的另外一个选择。然后我有时候去吃饭主要就是选择我想要吃到好吃的东西，而不是为了服务而去。当然有人就会觉得说服务是更重要的。好啦，我这边就只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这个国情的不同，就是如果你来巴黎觉得啊为什么服务态度那么差或什么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法国人觉得服务生他也是人，就是他在服务生之前他事先是一个人，所以服务生的工作只是他的吃饭的一个工作而已，但不是说他因为这个行业他就必须要卑躬屈膝，他就必须要什么都听你的这样子。所以就是反正我碎碎念一下这样子，就是为什么会在法国住久了之后，觉得有人对我做出很好的服务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心存感谢，然后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好，讲了真的很多诶。我现在觉得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录制 Podcast 这件事情，让巴黎不打烊的 Podcast 变得就是内容很松散，然后没有很精致，没有很怎么讲，结构没有 很清晰，变成是一个闲聊的 Podcast 节目。我当然有一些读者，有些听众，然后有在这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给我，就说他们觉得这样闲聊也是 OK 的，这样子大家就是会听我在这边就是碎碎念，然后讲一些或是抱怨也有这样。那真的很感谢大家愿意听我这样子，就是一个我要说我是一个孤身的那个台湾人在法国嘛，也不是，因为我毕竟也是有家庭，但是我真的要说就是大家真的就是我的聊天和讲话的对象。那我们现在总算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像弗洛伊德一样反应与思考。诶，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自从开始介绍这个像香奈儿一样反应与思考之后，我们就出了很多这一系列的这个介绍。没错，因为像香奈儿一样反应与思考是我在那个法国的书店发现的，然后就推荐给台湾的出版社，然后他们出版第一本之后就觉得诶，这一系列的书很有趣，所以呢那时候我们不是就在这个巴黎不打烊的脸书专页上面，我跟大家做一个票选活动，就是像香奈儿一样反应与思考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出版完中文版出版完之后，大家还想要看像谁一样反应与思考，因为法国这本出版社呢，他们出了非常非常多这一系列的书籍，然后呢根据巴黎不想让读者投票，亚森罗平排第一，所以呢亚森罗平呢就已经出了，然后呢小王子排第二，所以呢小王子即将在今年的三月份中文版就会问世。那接下来这一个像弗洛伊德一样反应与思考，他竟然就是排名第三，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就是巴黎不想让读者真的是超出我的就是想象，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就是这么喜欢亚森罗平，然后再来是小王子，然后再来是弗洛伊德，然后再来第四名是尼采，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觉得好吧，大家真的是太有水准了。然后这边就讲到一个好笑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我就跟我另外一半分享，我说诶，他投票的时候这个尼采的这个反应很高，诶，就大家知道就是我另外一半听到以后说什么，他说啊，像尼采一样反应与思考，那么千万不行，诶，因为尼采后来发疯了就是像疯子一样反应与思考，我觉得他这个反应真的是很机车。不过因为我们其实也是文青嘛，所以 我跟我另外一半就是弗洛伊德跟尼采都是年轻时候的这个读物这样子，尤其是尼采就是曾经是我年轻时候的圣经，他的写的书，他的一些想法这样。那尼采呢目前我不知道出版社会不会是下一本，反正接下来还会再另外一次的投票。那弗洛伊德呢就是在小王子之后会上市的一本就是中文的翻译书籍。好，那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个像弗洛伊德一样反应与思考的一个章节，然后我觉得这章节真的很棒，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是这本书里面的第三章，它的标题叫做原谅伤人的话语，你的敌人不知道你受伤了。好，我觉得光这个标题就很值得去思考要不要原谅伤人的话语，还有你的敌人不知道你受伤这件事情。好，就从逻辑上来说的话好了，首先要不要原谅敌人，我觉得如果是敌人的话就不需要原谅。那我们就要先说嘛，就是敌人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在所有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有分成很多种，有的人是君子之交，有的人只是点头之交，有的是好朋友，有的是我最讨厌的两个字闺蜜哈。那有的是邻居，有的是家人，有的是朋友，反正就是有分很多很多种，但是呢最就是清楚的就叫做敌人。敌人呢就是他是会伤害你的人，那他的任何的一件事情他都是不是善意的，这种我们才会叫敌人，或他是恶意的，他的目标就是要伤害你，他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你的敌对的相反，不然的话他不叫做敌人。那这种敌我的观念哦，我其实是慢慢慢慢在国外然后生活，然后还有看到很多事情之后，我才很明显的就是如果你要当我的朋友很好，但是如果当我的敌人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当然我想这个是欧美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我现在常常觉得说，以前我会觉得说啊中国人可能也是朋友，但是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讲，就中国人以他们的政治的现在的情况就不叫做朋友，叫做敌人。因为呢你待会跟我说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是什么血脉怎样怎样的同时，你在就是拿着枪支对着我们的时候，这个不叫做朋友，这不叫做家人，这叫做敌人。只有会想要伤害你的人就叫做敌人， OK。 所以呢只要说是敌人，这个真的我跟你讲，我觉得是我在法国学到的，就是只要是敌人他就是你的就是敌人，我在讲什么废话，就不是好人嘛。所以呢这个章节它叫做原谅伤人的话语，你的敌人不知道你受伤了。好，如果我这边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当然我会推荐这本书，但是我还是会讲它这里面的一些逻辑上面的一个问题点，就是我可以原谅伤人的话语，如果你是不小心讲的话，但是如果你是我的敌人，你绝对会知道讲出这句话你会伤害到我， 所以呢，我会原谅伤害人的话语，因为你在不知道情况讲出来，但是呢，我不会原谅敌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诶，我这样跟大家讲，他突然间觉得这个巴黎地方妈妈很恐怖。不不不，就跟大家说，这只是我们在这个国际场上打国际杯的一个基本的生存守则，就是敌人就是敌人。当然呢，还有一件事情哦，就是所谓的敌人，他不见得永远都会是敌人。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化敌为友，对不对？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只要这个人他是把，就是他，不知道中文就开始突然间出现一个打劫的状况，因为法文叫做 positionné， 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设置在敌人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的，就是比较好的互动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从这个敌人的这个位置上面解除的时候，那就是可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会有恨啦，就是说不会说要恨一个人恨很久。但是如果说对方他是在这个敌人的位置上的时候，你的这个态度当然就不是这样子。哦，我真的是又在一个敌人可以讲很久。好，这是一个标题。那我觉得这个章节它就是这个标题会让我去想这件事情啊，再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它其他的内容呢，就是我觉得它主要讲的内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他开始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在某个程度上或多或少都是过分敏感或是纤细易感的人。然后呢，就说如果我们老是要就是把别人讲的事情放在心里，或是让你影响你自己，其实这就是自己会出现问题的地方。那他这边就有讲到，他是说呢，我们内心存在某样东西是优先于对自由的欲望，对平等的欲望，它就是尊严。在法国或其他地方，没有人可以冒犯他人而不道歉，即使是无意的。像欧盟基本权利宪章这样子一个沉甸甸的文本里面，最首要的就是尊严这个词汇，然后才是尊重他人。那这种对于尊严的要求，甚至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全世界都一样。对每个国家所做的这个价值观的排序调查，证实了就是所有全世界人对于尊严都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经常受到冒犯，或是就是可能别人的无心之过、无心之言，然后就反应过度。那怎么样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那要如何解决呢？那弗洛伊德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没有办法找到方法呢？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原因，因为很有趣，他就讲，问题不在我们遭受侵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应对它。如果有解方的话，那存在于我们自身而不在其他地方。然后作者就在这边揭露了一段艾比克泰德的一句话，叫做，记住，侮辱你的不是对你恶言相向，也不是打击你的人，是你对他们的看法让你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讲得非常的好。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常常遇到就是被人家谩骂或是羞辱啊，或是一些就是很没有礼貌的这种对待的情况。那其实我们一般的生活中，就是面对面的时候，不太会就是有常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呢，像我因为有写巴黎不打烊，然后我最近又开始就是有做这个 YouTube 的影片，所以我几乎常常就是会有人骂我啊，然后会有人羞辱我啊，或是就是这几乎是每天，包含说很简单的，我只不过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兴趣嘛，然后喜欢研究喜欢吃啊，所以我就觉得好玩，我就做这个影片在 YouTube 上面，那也会受到攻击。当然我想这个台湾的美食圈是一个水很深的这个行业哦，当然我没有在这个台湾的美食圈啦，但是呢受到攻击我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一个水很深的行业，然后我就是一个美食圈的小白素人，我凭什么去讲什么米其林的餐厅，我凭什么去讲就是法国的饮食历史，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哦，你凭什么，然后你自以为你怎样，就是我想说哪这么无聊啊，就是没有什么啊，就是因为我喜欢，然后就是我知道，然后我觉得 我自己做我有兴趣，然后我分享给大家。那当然就是我自己做开心嘛。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在做事情的人就是会被人家攻击的人。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做，你绝对不会被人家攻击，因为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是呢，你有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会成为那个被攻击的目标。为什么呢？因为你坐在那边，大家就看到了。所以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你如果被攻击，其实还反倒不是一件坏事呢，对不对？所以我其实生活中是不会太在意这些黑粉啊，或是酸民啊，或是一些很恶意的攻击或什么的。我觉得我有兴趣的事情，然后我走在我自己想要的路上，就是其实我是一个还蛮专注的人，就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受到旁边太多的影响。当然有好的建议好的影响我会听，但如果是恶意啊，或是一些酸民或黑粉，那真的就不用去想太多。其实生活中就是真的一直会有像这样子的事情，这就是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讲的。诶，有些人他可能不知道他已经伤害你了，但有时候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很脆弱或敏感的，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要把自己练得很强大。那怎么样让自己变得很强大呢？我们再继续读一下这本书的这个章节。他这章节里面他就让我们做一个测验，他这样写，他说以下的情况可以当做假想测验，这里套用了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公式。他从来不会在比萨斜塔的顶端扔下铅球和纸张来比较两者掉落的速度。然后呢，他就写言语攻击情境一，你是男孩，你被说成娘娘腔、同志或小菊花或其他任何令你震惊的事物。言语攻击情境二，你是女孩，你被说成婊子、荡妇、欲求不满或任何其他令你震惊的事物，你的反应是什么？好，这边让大家稍微想一下。我自己也有想一下，我在想说，如果我是十岁的时候，我会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我是15岁的时候会什么样的反应？还有我自己现在的话会什么样的反应？那我可能现在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如果现在被这样子讲的话，其实我不会有任何反应，因为我对这种辱骂什么都已经无感了。那如果是我很亲近的人，就是我现实生活中认识我的朋友或者亲人，他们这样跟我讲的时候，那我会去思考。但是呢，我不会，就是我很爱讲这句话，就是法文叫做 pon la tête， 就是抱着头烧，就或是不会太因为这种事情而抱着头烧这样。好，那书里面的解答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你成功以善笑把对手打发回他空洞的玩笑里，那么你可以跳过这一章。如果你的回答是类似你给我滚白痴，那请赶紧阅读下文。很好笑，那就是说本人其实可以跳过阅读这一章了这样。好，但是呢我这边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可能有些人会很生气啊，就会说你给我滚，这白痴，这混蛋这样。好，那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好，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成功以善笑把对手打发回他空洞的玩笑里，这是其实非常非常法式的做法。就是以前我女儿在学校曾经受到同学霸凌的时候，就是各种言语霸凌的时候，她老爸教她的方式都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就是很幽默的方式，然后把对方就是这个球就打回去。这是完全法式的做法，就是用幽默，然后用反讽的笑笑的这样讲，然后让对方觉得无聊，就让对方自找没趣。这个真的也需要一种智慧，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那再来呢，他就说如果你会生气的话呢，就要赶快阅读下文。那我们来看一下生气的话你该怎么办。他说呢，要不要失控是个好问题，然后你给我滚白痴啊，其实应该是说滚你这个蠢蛋这样。因为这句话呢是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他在2008年的时候呢，在这个巴黎的一个农业大展上面，他就忍不住就这样子很粗暴的回应一个拒绝跟他握手的参观者，人家不想跟他握手，他就跟他说这个混蛋，这蠢蛋，给我滚这样。那萨科齐那时候就是跟这个民众讲这句话的时候，哇，那时候真的就是法国 铺天盖地的报道，然后就是成为一个、哦、好像我成为国际笑话，就是一个国家的元首这样子跟他的就是民众讲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失礼。而且呢也证实了这个人他的这个情绪、哦、真的是非常的失控。然后呢这个作者呢他就说，他说呢就是Sarkozy 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会这样子。他说他说你可能会发现很多人都很失言啊，比如说后来的总统欧兰德他就是很爱说一些低级的笑话，然后说马克龙他总是像这个上司一样就是很爱训斥下属的这样子的说教，或者说川普也是会说一些就是民粹主义者的一些言论。那他就说呢，如果面对冒犯你难以保持淡定的话，本章非常的适合你，否则的话你可以跳过本章。嗯，好，我想要面对冒犯很多人都是很难以保持淡定的，所以呢我们就继续读下去。作者就说呢，每当我们对侵略行为无论是言语还是行动上的这些行为反应过度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自己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那这可以解释成，就他举个例子，就是花瓶的水滴出来了，就是这个瓶子呢可能原本有很多的水啊，然后呢满到它滴出来，就是中文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芦苇，然后它就是用法文版叫做花瓶溢出的一滴水。那作者就继续写，他说在这个让花瓶溢出的一滴水的故事中，弗洛伊德敦促我们不仅要检查最后一滴水，还要看这个花瓶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以及需要倒的多满的水位才足够高，也就是刚好在失控这个临界点。那如果呢我们想要有效的面对冲击，就是最好要留意这两个层面。以萨科齐而言，最后一滴水很容易猜想，法国总统不断地生活在压力之下，当他来回奔走在这个农业展会的通道被摄影机和麦克风追赶了几个小时的时候，他承受着更沉重的压力，因为这些农业商贩们正是传统上有利于右派政治选举的票仓。那这里呢是就是攸关可以赢得或是失去成千上万潜在选票的地方，于是呢这就成了他最后致命的一击。那对萨科齐来说呢，原先装在这个装满的花瓶里的东西就是他的童年。他在他的后来一本这个回溯他生命少年时期的一本自白书中提到这个过去的事情，就是他的哥哥呢更聪明更强壮，而且呢做的一切都更加优秀，然而这位哥哥呢却经常就是训斥小尼古拉萨科齐，对他不断脱口而出说你给我滚这白痴，然后滚你这蠢蛋，这样。那年幼的小弟弟就永远都处于劣势，尤其是在学校的课业上面，所以此时花瓶内侧的薄膜承受的压力就越来越多，而且呢越来越无法承受，最后呢原本是作为缓冲压力的这个柔软的隔膜就一再的吸收压力，最后变得过度紧绷。那对尼古拉萨科齐和我们所有的人来说，为了避免突如其来的暴怒，就是要试着减少花瓶里面这个膨胀的压力，如此一来任何一滴水都不足以满到让我们大发雷霆，接着呢我们就会发现流星最后一滴水的存在是值得的。所以呢书里面就写说，你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减少一开始的压力，这是一个长期抗战。那他就写了一句话叫做，生气就如同拿着一块炙热的炭扔向某人，但是烫伤的永远是自己，这句话就是叫我们不要生气的意思。那接下来他就又写说，他说呢，因此我们先降低花瓶里的水位，再来处理最后一滴水，这是一项长期抗战，它不会立即见效，但是从长远来看是有效的，这关乎降低我们的内在压力程度。弗洛伊德向我们提供实现这个目标的两种方法，第一种方式专给正在受苦的人，是非常简单的精神分析治疗， 弗洛伊德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留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谈论那些造成我们的压力的事物本身就能够减少压力。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践行的时候，弗洛伊德在山中的小屋点了一杯咖啡休息了一下，为他服务的年轻女孩很悲伤，弗洛伊德呢就聆听了她的诉苦，然后才又启程上路。两天后返程的时候，他再次停留下来喝一杯咖啡，看到年轻女孩神采飞扬。原来是年轻的女孩在跟弗洛伊德讲完了之后呢，她就摆脱了她之前的那些烦心的事情，所以弗洛伊德他就发现了，原来和朋友诉说是可以让自己心里面变得比较舒服的一种方式。但如果你没有遭遇到什么困难或什么烦恼，那你就不需要就是精神分析的治疗。第二种解决的方法呢，就适合用在所有的人身上，让我们自身尝试到这个著名的谈话治疗分析，而不需要透过第三者。我们可以针对导致自身压力膨胀的因素进行自我分析。这个自我分析刚好就是我昨天才自己做了一下。为什么会做这个自我分析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昨天一早又要就是7:30到我女儿学校去参加这个学校的这个期末会议，然后很多工作啊，反正很多所有的事情让我就是昨天就前晚只睡了3个小时，我凌晨3点就起来了，就睡不着了，就很多很多的压力。然后我就帮自己泡了一杯茶，然后在桌子前面拿一张纸，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压力，然后我就把自己所有压力的来源全部写下来。我所有的压力来源就在于我的代办事项太多，就是工作上的啊，家庭上的，我把它全部写下来，大概20几样。哇，这么多的事情，那怪不得我就是压力到睡不好。所以我把所有的事情列出来之后，因为我又睡不着嘛，我就开始处理这是表单上历史的事情，然后一个一个把它们删除。那我现在今天就轻松很多了。那我就想说我做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书里面在讲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花瓶里面的水位降低。那在水位降低之后呢的第二个挑战，书里面就讲叫做减少最后一滴水的冲击。他说你最危险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他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这个例子非常有名，就是希腊的悲剧伊底帕斯。这个希腊悲剧伊底帕斯是我以前高一的时候的国文老师最爱讲的一个悲剧故事。其实我以前高一的时候因为念华冈艺校嘛，然后很多人都会对华冈艺校有很不好的印象，觉得就是一个没有在念书爱玩的学校。可是我真的在华冈艺校度过很充实又很愉快的3年，而且非常多的文化，就是我小时候就是那个时期就读了希腊悲剧啊，莎士比亚啊，然后还有中国戏曲啊或什么，就让我有很多很多的文化是我现在如果大家说你为什么 YouTube 里面可以讲名画，可以讲小说，可以讲什么，其实很多就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累积的。所以我不觉得华冈艺校是一个很差的学校。那时候的国一的国文老师我们大家都记得，就他很爱讲伊底帕斯。那伊底帕斯的故事在这个像弗洛伊德一样反应与思考里面有写。那我这边呢也跟大家讲一下，这简单来说呢，就是伊底帕斯呢他就是出生的时候他就说他会杀他的父亲娶他的母亲，然后听起来就很可怕。所以呢他的父亲呢就把他就是打算把他给杀了，然后就派人就是把他带到森里面要把他杀掉。可是呢要杀他那个人就觉得到森里面看到他就是一个小婴儿就很可怜，舍不得杀他，就把他抛弃了。抛弃之后呢他就在另外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后收养，然后就在那边长大。长大之后呢他又听到人家跟他说，然后就有一个预言家就跟他说你这人呢就是会杀你的父亲娶你的母亲。然后他一听之后就觉得说天哪，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不想要杀我的父亲，我不想娶我的母亲，我很爱他们。然后他就决定要离开他这个国家。结果他离开他国家到邻国的时候就在一个三岔路口上，就是大家听到三岔路口就是伊底帕斯的三岔路口，人生的三岔路口。我跟你讲，就是在这本这个像弗洛伊德一样反应与思考里面他就写得很好笑。他说在这个三岔路口的时候呢， 就发生了这个西方文明上的第一起交通事故，就是伊底帕斯他要往这条三岔路口某条路上面前进，在这条路上呢就有一台马车，那他就不愿意后退让他过，然后两边呢就起了争执，于是呢年轻气盛的伊底帕斯呢他就拿了刀就把对方给杀了这样，然后杀了之后就继续前进，然后前进之后到了邻国，然后呢就反正就是成为邻国的英雄，然后呢就娶了那个国家的王后。那反正故事就是结果他杀了那个交通事故的人就是他父亲，他的亲生父亲，然后他娶的是他母亲，也就是预言家讲就是发生这件事情。那我小的时候的这个国文老师，就是高一的国文老师，他就会讲这个伊底帕斯的时候，他就会讲说伊底帕斯他就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就是他就是一直在循环，所以他的人生才会变成是这样的悲剧。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讲说他的命中注定就是要杀他父亲娶他母亲，然后他很固执， 他要跟命运对抗，于是他离开。那他离开之后呢，他就是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后来他又知道说他那个杀的那个三岔路口的人是他父亲呢？就是因为后来他不是到另外国家变成英雄，娶了王后，然后成为国王，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发生问题，他就请了预言家，预言家就这样讲，他一直追问预言家，其实预言家他不愿意跟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一直问，因为他就是很固执，最后他才得知啊，这个他命中注定的事情他还是发生了，然后呢所以才发生了，就是变成一个悲剧。那以前我的国文老师他在着重的焦点就在于说他的固执导致他的人生变成了世界三大悲剧之一。好，这是我小时候听到。但是呢在这一本书里面他讲的方向又是不一样，他说如果我们回到故事的主线，该承担这场灾难责任的是伊底帕斯，大家都是讲都是伊底帕斯嘛，因为呢预言家就最早他本来他的国家的那个预言家就跟他说他会杀他的父亲娶他母亲，但是没有跟他说谁是他的父亲谁是他的母亲啊。然后这个伊底帕斯是一个很冲动的人，他就立刻做出反应，然后呢他就马上把自己变成他自己的敌人。所以呢这句话呢就在讲说只有自己才会是自己的。我觉得这个书里面的作者他是用另外一个观点在看伊底帕斯，那我觉得也是很有趣，他就在讲说你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你就把自己变成自己的敌人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花瓶的那个最后的一滴水。在书里面作者就提出了曼德拉、甘地还有耶稣或是佛陀的例子，我这边大概讲一下，就是以耶稣来说好了，就是最有名的就是你打我左脸我再把右脸给你打，而不是用一种很愤怒或是很激动的方式回应。那他这边呢作者就是用弗洛伊德的方式来跟大家解释。弗洛伊德说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那书里面作者就跟我们说，他说如果你知道这个反应过度它其实是很不理智的事情，而是你自己内部的失衡的时候，那你就有可能有办法去控制那个最后的那一滴水。那这边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就是弗洛伊德讲，就是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很了解你自己，但其实你并不是真的知道你自己这件事情。那这是弗洛伊德的学说。那作者他就在书里面就举了这个哥白尼告诉我们说地球不是自己的中心，然后还有就是达尔文就是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以为就是说人类就是主宰一切，那达尔文告诉我们说不，其实不是，我们只是动物在一连串演化的最后的结果，我们不是创世的中心，我们是在末端。那所以呢他就是说弗洛伊德也跟我们讲说，其实呢你不要以为你自己都知道你自己，其实呢很多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不是有意识，不是用理智在决定，而是无意识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们。好，那我来帮这个章节做一个这个总结吧。就是我在读这章的时候呢，我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它让我觉得跟这个佛教或是跟这个禅或是太极很多这种都有一点会想到这些相关了。就是说他其实在讲说，就是当你面对外来的刺激的时候你看你是要闪过它，或是你用一种很柔性的力量把它就是内化，就是你不需要用硬的方式去跟它硬碰硬，就是当你受到攻击，因为你最后伤的会是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个章节呢，应该就是大家平常在生活中常会听到，就是台湾有很多的这个儒释道的这个哲学，在生活中会听到的一些，但是要实践起来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用法国人的实践的方式，就是像我另外一半常教我女儿的，如果你遇到人攻击你或什么，你就开一个玩笑把它化解过去，这种方式就是常在我们法国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用或是使用的方式。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说哦，法国人讲话为什么那么酸啊，或者说反讽啊或什么，这个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的哲学。那也就是在这本这个像弗洛伊德一样反应与思考里面，我读到的一章我觉得很有趣，然后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的生活中常会因为朋友的一两句话啊，像是心里面感到不是很舒服啊，或是你觉得你讲话很机车啊或什么的，或许可以试试看用这种方法。那今天的巴黎不打烊就在这边很松散的要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了。我真的觉得我最近的节目很松散，让我自己都觉得很拍摄，就是我会很希望就是可以是一个很精实的节目，让大家很多的知识内容或什么的，但是现在都变成聊天节目。哎，拜托欢迎就是巴黎不打烊 Podcast 的听众朋友们留言，如果你觉得哇现在的巴黎不打烊的节目品质内容很差的话，一定要跟我说。那或者说你觉得我这样子闲聊也是可以的话，也麻烦大家跟我讲。但我还是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其他的主题内容，但是现在今天就是像弗洛伊德一样反应与思考。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一系列的书就比较属于心灵励志的部分。那因为我在国外生活真的还蛮需要知道一些这种教战法则，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的知己知彼就是我要教法国人怎么反应的，我才可以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生存嘛，对吧。好吧，那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啦，我们下回见，拜拜。